的爱的号码牌还在我的等待，并不明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王一浩这样一首《一号情人》。关注完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来到我们本周的热力追击，一周热点资讯。周杰伦在5月15号上线新歌《不爱我就拉倒》，由周杰伦、宋建章作词的这首歌呢，歌词听上去非常的简单直白，带有周氏的黑色幽默。不过呢，歌迷并不买账啊，纷纷在方文山的微博上喊话：“快回来写词吧！”周杰伦也通过个人账号表示：“听歌不用太认真，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呢，我都已经写过了，为何不能够来一首轻松的歌呢？”那我们就来听周不懂这首新歌，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 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我只想祝福大家，就是新年快乐，给你红包或者是收个红包，然后给 跟大家分享快乐好的事情这样子。但有时候难免会遇到那种啊，什么时候要换你结婚啦、啊？什么时候交个女朋友啊，类似这样的话。因为每一年回去好像情况都不太一样，有没有看到身边的比如说亲戚啊，以前是小孩，那时候还是婴儿的状态，现在已经有男朋友女朋友了。我觉得自己的亲戚都已经开始有已经长大了，有没有，自己都是结婚了，甚至有生小孩了，那我还是一样，我还是想跟我十年前一样。我觉得好像我比较停留在以前的那个样子的感觉，但也因为这样子，这十年来我都在忙碌工作，所以比较没办法去掌握自己的另外一半感情的这一块，所以请我的所有亲戚朋友体谅一下。不要再问我了。 One, two, three, go。 外表甜蜜，内在却甜无比，你充满静谧，美丽的生命、yeah、我像条鳄鱼，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我害自己不告诉你、yeah、一直往外走，一直向前冲，一直用心的追求，这是我半生的宇宙，一直看内容，一直在等候，这是你女生的温柔、啊哦、看看你看看我注定放纵、你有你我有我的美梦，天日天地日地多不多，却在这一秒了一点找我，给我爱的鼓励，沾一滴不怕任何的天敌，我其实需要你的关心、哦、一直没想透，一直等结果，原来我们是朝彼此的方向在走，看看你看看我注定放纵、yeah、你有你我有我的 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这样一首《爱的鼓励》。 Let's get out of here。 喊着不要让亲戚朋友催婚的林俊杰，5月14号晒出了和母亲的合照，背景是在 KTV 唱歌。那之前林俊杰有在微博上传和妈妈在 KTV 唱歌的视频，林妈妈在唱歌，而林俊杰则在一旁边唱边跳，时而搞笑，时而耍帅，真的是搞怪又可爱。 听完了这样一首爱的鼓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一首励志作品，来自邓紫棋的《一路逆风》。正在忙制录制新专辑的她呢，最近通过微博发表了这样一段感言：作为公众人物，小小的问题都会被放大，比方说胖啦、瘦啦、穿着等等。面对这样的质疑，她曾经对自己要求十分的严苛。不过呢，从去年 Queen of Hearts 巡演之后，她开始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也重拾成长路上丢掉的那份自信。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桌上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挡，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新衣裳，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善良，我们 首励志歌曲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周热力追击。 不懈怠，不退缩，不慌张，不绝望，不狂妄，不投降。 在微博上，惜字如金的李宇春特别是在5月12号当天发布了一条微博，缅怀逝者，致敬重生，祝福家乡，祝福中国。今年正值汶川地震十周年，那据了解，这些年李宇春发起的玉米爱心基金一直在资助家乡的重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宇春这样一首带有地域属性的口音。 没人聊天，闭着眼丢 有点乱，睡过了好几站，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我家乡偏南，窗被倒眼泪偏咸，在这个陌生城市间，到底哪才是终点？ 继续来关注一周热点资讯。原子邦尼，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巡回演唱会北京场及新专辑北京首唱会5月15号晚上在北京举行。原子邦尼以他们独特的疗愈系的电子曲风，从伤口出发，把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的别致音乐哲思，也带给现场的观众一场激荡人心的音乐旅程。来自台湾独立双人组合的原子邦尼，他们的风格是以电子乐为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和巡演同名，也是他们2017年专辑同名主打，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

现在当年我从不拒绝，反正一时空空空空如烟，我们共同度过了一年，他还在石板路的前面，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情况都已预备，如果结果是不如今速写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 是汪峰在歌手比赛上翻唱仍然的空空如也，在汪峰2007年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也有一首与之同名的歌曲。那日前的汪峰在积极的备战2018年岁月的巡演，这一次巡演汪峰除了现场会拉小提琴，还将弹奏钢琴来唱自己的歌。5月9号因病休养的歌手 Elva 萧亚轩在微博当中晒出2张照片，同时配文称 I miss you guys， 我很快就会出现的，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最近萧亚轩也推出了新歌555，这首歌曲由陈珊妮作词，苗小青作曲，用跳舞这件事来比喻人生，唱出了一种千帆过尽之后的从容和优雅。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像真的静静

在心里，不再忘记你留在土地，没有分离，风就是你的呼吸，无言无语，像一阵细雨，无言。 就算赢得了世界，也会输。 相似的音色，一样的高音，这是在当年全新出发的信乐团在主唱信单飞之后，信乐团终于随着新任主唱文杰的加入回归了完整阵容。就是唯一专辑的主打歌，这首原来在2010年第18期中歌榜前进了12个榜位，排在第13位。2011年姜育恒推出专辑《我和我的朋友》，这两位朋友就是从飞碟唱片时期就和姜育恒结下深厚友谊的李子恒和陈志远。可惜的是，编曲大师陈志远没有等到这张专辑发表就去世，这也成为这场友谊的绝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子恒作词，陈志远作曲，姜育恒演唱的灵魂的样子。14名升幅排在第6位，2011年第18期中歌榜火箭歌。 看见了人世的沧桑，穿越了万水又千山，为什么你的脸上还是一片寂寞的荒凉？梦不梦永别的离殇，等我等孤寂和绝望。世界如此的慌乱，谁来疼你给灵魂留一道光？爱可以折你线上，一睁开眼就是希望，这是灵魂最美的模样，心最能放的方向，黑暗中也有我陪伴，一打开窗都是理想，这是灵魂最美的地方。 要犹豫请放心，我已经等不及，想要炫耀我的美丽，一秒变一万种姿态，完美的爱不可思议，我为了你让自己变极品，不能有瑕疵，因为对手是你，读懂你内心的期待， 那是2012年第十八期中国榜的《火箭歌》上升了13个榜位，排在第十八位。飞轮海这样一首《Mr. Perfect》。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是2013年第十八期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了10个榜位，从第29名上升到第19名。梁家杰这样一首《绿色玫瑰》。 你是一朵绿色的玫瑰，躲藏在人群草丛树叶，自我保护色彩好强烈，带刺的温柔，寂寞的香味，倔强的好。怎么爱你才让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痛苦过去真的能过去，他给的破碎回忆残忍结局，我来整理，让我拥抱着你去整理。知道你多么的特别，不怕被你伤过好几遍，我等待会不会有一天你卸下防备，把心放瓦解，抱紧我流怎么爱你才让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痛苦过去真的能过去。他给的破碎。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1、2、3、4、5，玛莎拉蒂阿尔罗密欧惊喜特惠，只在和谐集团上市5周年客户尊享会，亦庄中和街北京豪骏行5639-6888。 爆出没，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本周四到周天，别跟家猫着了。来北京市百货大楼可劲儿造，服装服饰6折起，刷中行工行卡满千送百，周六会员满1000再加赠10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王一浩《一号情人》。作为 MIC 男团团长的个人单曲，著名填词人娃娃和他一起到餐厅吃饭聊天，通过更深的了解来为他量身定做了这样一首符合他沉稳亲切温和性格的歌曲。在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璀璨年华，来关注过往十年同期榜单上的火箭歌。首先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是2014年第18期火箭歌，从19名上升到了第12名，升幅了7个榜位。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 刚刚才告别了冬季，泪还在眼角接着滴。 2013年年底，田馥甄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渺小》，这首《爱着爱着就永远》用了更加文学性的笔触来诠释等待爱的真谛。 璀璨年华，时间来到2015年第18期榜单的火箭歌，属于前进了7个榜位，排在第7名。沈振轩演唱的《重返寂寞》，在 TVB 港剧当中，我们看到沈振轩有很多配角的角色，但是呢，确实让人过目不忘。比方说《前行狙击》当中的何刺灯，还有使徒行者当中的 Cobb。 2015年呢，沈振轩推出了同名个人专辑，这首重返寂寞也是他2年前首支个人单曲，讲多变真的普通话版。 我爱你至死，跨过天与地，狂飙的风雪忙着各处残缺，时间是墓碑，记住了心碎，无奈是人的执着，说多累有多累。你隐瞒你的目的，我利用你的心爱，瞬间变成了完美交易。我的寂寞，越爱你越寂寞，原来得不到的结果会让爱苟活，放低姿态的时候，总会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寂寞。如果我能自由，但我还活着，我活在你们之间，没有抉择。我不肯解脱，你不愿放手，任命运阴错阳差，让寂寞变寂寞。你隐瞒你的目的，我利用你的心爱，瞬间变成了完美。结果会让爱苟活，放低姿态的时候，总会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寂寞。如果我能自由，一路上我一直在逃亡，背负了你的背叛，还指望你时光，于是恨你是傻，我是混蛋，如梦一场。你是我的寂寞，越爱你越寂寞，原来得不到的结果会让爱苟活，放低姿态的时候，总会觉得这是我最寂寞。如果我能自由，最后一次寂寞。如果我能自由，相信注定的不会死。 不甘，却又在平衡里找答案。我没有想象中的勇敢，装可怜找一些存在感，怎么办？谁能为失去的买单？ 2016年曹轩宾的个人单曲 Losing You 在16年第18期中国榜上前进了10个榜位，排在第16位。曹轩宾把歌曲主题定为失去，这也是当年36岁的他对人生的全新感悟。2017年陈绮贞时隔3年推出单曲，这是为电影《喜欢你》演唱的插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韩寒的歌词加上陈绮贞的演唱，让这首歌满满包容在文艺气质当中。而这首歌也在去年第18期中歌榜上前进5个位次，来到第5位，成为当周的火箭歌。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